我妈说她后爸是个畜生，她亲爸亲妈呢？亲爸走了，她妈在家以后病死了。 这江梅的命也真够苦的，又得把肚子搞大了， 你说她以后该怎么活？不想死总能活下去。她要是答应，我愿意跟她结婚。 结婚？ 嗯。 你养个老婆再带个小杂种，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 我就是想帮帮她。为了她，我什么事都愿意做。 闹恋爱了？是不是想女人了？ 不是，真不是。哎，真的，我连个手都没碰过，我向毛主席保证。 女人有啥意思？一碰就出麻烦。 我绝对没碰。 女人是祸水，碰不得。 吓死我了！又管啥事儿呢？他妈的，一年白干了，一分钱没挣到，还欠他们三块多钱。他妈不然过年，穷人也得过年呢。 谁家的？胡强， 不知道哪头谁的，大过年的。都得接点婚姻了，晚上你买酒，我炖鸡。 行，我走了啊！ 哎， 陆哥，我走了。 哎，杨亮，别忘买酒啊！ 好， 陆哥 啊， 哎，别光顾着给陆二过年，你不看看他谁去？ 谁啊？ 看，装啥糊涂啊？别人也许不知道，我二狗啥不知道啊？ 他妈臭小子，少给我放屁！ 你放屁！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漏一个字。 妈的，你少说一句，没人把袋子卖了，肯定不说。哎呦，胡强来了，他肯定找鸡来了。 你怕他不赶紧跑？ 啊，不行，我一跑他更怀疑我了。哎呀，陆二，吃这么好的肉，这肉好几块钱的吧？ 五块。 你可真舍得。 你过年不舍得给老婆孩子买肉吃啊？ 那是，我杀猪了，卖了几斤肉。再杀两只鸡，这年也就凑合了。 啊，太凑合了。 我在这抽筋扒骨干了一年，一分钱没挣到，还欠你们三块四毛五。 哎， 跟我比你太凑合了。 这咋叫欠我的呢？那要真欠我的，咱俩就一刀免了。 你别老说那光亮话。你给我掏三块四毛五，给我还上吗？ 不，我吃错药了，我该你的。 你哪能啊？ 我才吃错药了呢。我他妈一年到头带着耗子，连嘴都填不上。还欠这帮狗杂子三块四毛五，我他妈在吃错药了吗？ 这咋说话呢，二哥？ 你咋叫连嘴都贴不上？你看我给你算，你这个菜金钱、口粮钱都扣完了，明年一年吃饭你再也不用花一分钱了。不过像你这样，一年才挣一千多工分，那还好意思说这说那？ 那黑点挣得多，不也就那点钱吗？那有钱活人，没钱也死不了。 哎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小子，你今天不是拉稀吗？你跑出来干啥？ 我那被窝子一股稀屎味，我出来透透风行不？你要批准我就待会儿，你不批准我就回去。 我看你纯粹装病。 小胡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好不好？这大过年的，你说损话不怕叫风伤舌头？ 您那意思，我跟二狗是闹着玩呢。二狗，咱哥俩说啥都没个正经是不？ 是啊，他妈今天早上差点把我整死，弄了半天你跟我闹着玩呢。 你说话可别丧良心啊！今儿早我明知道你装病，你吃平常饭，我说啥话？ 那你还想说啥呀？ 行了行了，过年了，都给我说点过年话 啊！对，我祝胡桃永远健康。 这狗嘴人挺不住象牙了，永远健康。哎呀妈，你这是，这今天我这耽误工夫了，跟你俩我着不着急呀？ 啊！ 哎，你们看见说一声，我丢了一只鸡吗？ 有什么好说的？有什么话你应该跟姚亮讲啊。 那不一样，姚亮还是个孩子。 他更希望你把他看成一个男子汉。 他希望什么是他的事儿。我找你不是要说姚亮，我要说我自己。 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来找我说你的事儿。第一，咱俩不熟，从来也没有深谈过，更谈不上知心朋友，不是吗？ 可是你帮助过许多人，知心当中谁有为难的事儿？你都不会坐视不管， 但是我从来不管女生的事儿。 不对，你只是不管我，你明明知道我的事儿。 我不知道。 你知道，而且你是唯一知道我出事内情的人，你不敢承认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怕什么？ 我从来没怕过任何事儿。 你对别人可以这么说，对我却不可以，因为只有我知道你们的内心，你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你其实很脆弱。 真新鲜， 陆高，你要真是个男人，你敢和我面对面不闪烁其词吗？ 你太小看陆某人了。 那好，